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当京城士族百官为这场琼华宴侧目时，华语殿里的帝子元却毫无所动。他除了将远在西北的三军统帅施正言召回京述职，对于科举舞弊案并未多加问询，和三年前的重视大相径庭。眼见着一个月破案之期将至，大理寺仍未拿出有力证据为两人洗清嫌疑，朝廷上依附帝家的朝臣不在少数，自是忧心忡忡。帝进言要是背上了泄露科考试题的罪名，虽动不了帝家的根基，但日后帝进言想更进一步，少不得会被文官参诘。这些朝臣不敢猜测帝子元的心思，只得日日去洛府叨扰洛明熙。洛明熙挂心案子的进展，再加上这场琼华宴声势浩大，明显针对帝家而来，担心之下入宫请安。哪知帝子元清早便去了御花园射箭，他扑了个空，转头去了御花园。御花园里，帝子元一身火红净服，长发竖起，英姿飒爽。洛明熙走近的时候，他正弯弓搭箭，一箭射出，正中靶心。好些时间没见到这样英气勃勃的帝子元，洛明熙忍不住拍手笑道： 八王被景贵妃召回来京城，正在来的路上，你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射箭？ 我是嘉宁帝正儿八经册封的摄政王，既为乱朝纲，也威胁天子，他们上京我好酒好菜的供着便是，还怕他们不成？ 倒是头一次见到脸皮如此之厚的，嘉宁帝都被挤兑到西郊养病去了，这还不算挟天子？倒不用你好酒好菜的供着，齐云殿里那位对八王翘首以盼，这几日忙得很呢。 总归是他们老韩家的亲戚，他操心正好，免得浪费我国库里的粮食。 八王一同前来声势浩大，明显是为了韩家小太子撑腰，若他们再强势点，赢回了西院的嘉宁帝。 韩云年岁尚幼，景贵妃不足为惧，帝承恩更是皮肤汗顺，帝家唯一忌惮的是在两年前被子元强逼出宫，在西院养病的嘉宁帝。他主宰大庆几十年，又是国君，若八王抓住了帝家把柄，重新赢回嘉宁帝，那帝家这几年的苦心经营将会毁于一旦。 离了封地，没了守军，八王不过是无涯的老虎，至于赢回嘉宁帝，也要看我帝家答不答应。 那两桩科举舞弊案，大理寺查得怎么样了？ 龚大人的案子有了点眉目，倒是禁言的案子，科考试题和他给赵仁初的功课正好相似，这本就是巧合。黄埔寻不出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。 御花园外，下了课回启云殿的韩云恰巧路过，听见帝子元提到帝禁言的名字，脚步停了下来。 既然是布置功课，那自然有崇文阁的学子在场，让黄埔将他们召唤过堂，一问便知。 我问过禁言了，他说为赵人布置功课时没有崇文阁学子在场，让黄埔不必召他们过堂问案，还说实在运气背，就单个泄露试题的罪名好了，反正他军功在身，日后也可凭军功晋升。 啊，怎么会没有学子在场？我那日明明就在。 哼，胡闹，他如今是晋安侯世子，不是一身轻的温硕，他的脸面就是帝家的脸面。他本是状元出身，担上这种污名，日后满朝文官谁会服他？再说了，他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想想赵仁。他不洗清嫌疑，赵仁不就坐实了科考舞弊的罪名？ 探花保不住不说，他以后要如何见人？这件案子蹊跷得很，仔细想来，崇文阁里知道禁言布下功课的人最有嫌疑，若不是提早知情，对方又怎么会提前布好局？只要细查崇文阁那日在馆的学子，定可查出蛛丝马迹。禁言向来知道分寸的，这回怎么如此任性？ 他如今主意大着呢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可管不住他，他一心担下罪名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走吧，他这几日赋闲在府，我们出宫瞧瞧他去。 洛明熙颔首，两人相携离开了御花园。御花园外，韩云靠着墙，小脸绷得老紧。那日在崇文阁里知道帝禁言给赵人布置试题的只有他，回宫后他心心念念着帝禁言布置的题目，自个儿在宫里还费力做了几日答案。母妃有一日问他埋在书房里做什么，他随口便将帝禁言出的功课说了出来，却错过了母妃那一瞬间的深思。 我早该想到的，虽然母妃无权过问科考，但父皇休养在别院，摄政王未免落朝臣口实，恩科试题定案前曾将试题送往过启云殿过目，母妃是除了摄政王和两位主考外唯一知道科考试题的人。 韩云年纪虽小，但长于宫中，又身处朝堂漩涡，心思聪慧，几句话便推敲出了这桩案子的真相来。他愤愤跑回启云殿，欲寻锦贵妃问个明白，却在启云殿外听到了帝承恩和锦贵妃的谈话。 他敢让太子拜帝禁言为师，让皇家颜面扫地，本宫绝不放过帝禁言。 锦贵妃的声音冷漠刚硬，让一腔热血跑回启云殿的韩云愣在了殿外，再也难进半步。 那年母妃重病出狱，听说我冲撞九皇子，差点被押到狱前受罪，瑟瑟发抖地搂着我，在定云宫一夜不敢入睡。那日之后，母妃就再也没有了以前温婉柔和的模样。我被册封为太子后，母妃更是日渐威仪。在这座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里，母妃这样做是想护住我。可母妃不知，三年前如果没有老师，我连在母妃身边长大的机会都没有。老师不让大理寺入崇文阁问案，恐怕是因为他早就猜到了设局构陷的人是母妃吧。 想起那日重阳阁上青年温暖畅快的笑容，韩云缓缓靠在墙上，眼眶泛红，难以抉择。三日后，八王陆续入京，声势浩大的琼华宴让帝都士族侧目。五日后，久违帝都数年的西北三军统帅施正言叩响了帝都的城门。安静数年之久的帝都重燃喧嚣，风云再起。施正言回京的第二日，邀他出席琼华宴的懿旨就被启云殿大总管亲自送上了师府。施家数代戍守西北，手握重权。当年施元朗对皇室忠心耿耿，施正言却和帝子元在沙场上有过命的交情。若是前太子韩烨还在，施家效忠的对象自是毋庸置疑。可如今谁也猜不透施正言到底是向着哪头的。锦贵妃摸不准施正言的心思，只得跪礼相待，尽力拉拢，不敢怠慢。 殿下，西郊别院守卫森严，臣的人半点消息都探不到。 施正言从宫里述职后赶回府，一同把西郊别院的消息带了回来。韩烨却半点都不意外。 西院的守卫是当年的进宫大总管赵福一手掌管，只要他还在父皇身边，别说刚回京的正言，恐怕就连子元这两年也未必清楚父皇的身体到底是好是坏。 没有父皇和赵福的允许，怕是没有人能进西院见到父皇。 那臣这就去西院见赵总管， 他若是知道殿下回来了。 不同。你如今掌西北军权，满京城的耳目都在你身上。你去了西郊别院，怕是第二日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了。到时候景贵妃就不只是邀你出席琼华宴这么简单了。怕是马上会削你入启云殿拜见韩云。如今八王已经入京，琼华宴在即，这个时候不止你保持中立重要，也不能让父皇提前知道顾回了京城，否则琼华宴必定会再起波澜。 嘉宁帝的几个亲兄弟当年在诸王之乱里死得干净，只剩下安王这么一个富贵兄长闲养在京。分封各地的八王是嘉宁帝的堂兄弟，算起来只是韩烨的堂叔伯。韩云尚小，若不是嘉宁帝犹在余威尚存，再加上帝家如今风头盖过了皇室，这些韩氏亲王恐怕早已涌入京要监国之权了。 说到底，殿下还是怕这个时候施家的介入和他的出现会给摄政王添乱，让朝臣动摇臣心吧。殿下对帝子曰还真是用心良苦。那殿下您打算如何入西郊见陛下？ 琼华宴后第二日姑会去西郊，会有合适的人替姑安排，你不用担心。 是殿下，臣请了京城的几位杏林高手来给您诊治眼睛，您这几日就安心在府里休养。 见韩烨面色诧异，施正言道， 殿下放心，这几人都不知道殿下容貌，在殿下离京前，臣会把这几位老先生留在师府，臣想着只要有一丝的希望都不要放弃。 施正言不信韩烨的眼睛治不了，一入京就以自己旧疾复发为借口寻了好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夫入府。韩烨心底叹了口气，不愿服了施正言的好意，颔首应允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